骗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相聚，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先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因地制宜综合实施，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全国首条深层污水传输隧道湖北武汉大东湖核心区污水传输系统工程正式开建。2018雅加达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孙杨以1分45秒43的成绩夺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亚运会的大满贯。19号，四集电视纪录片《一到无界》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敬首个中国医师节。北京边检总站、北京市商委、北京市旅游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签署了优化通商旅游民航环境合作协议。2018至2019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工作继续开展，200个督查组按照工作方案要求，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80个县市区进行督查，发现涉及环境问题31个。全国首个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联盟正式成立，将为各地老旧厂房保护利用提供合作大平台。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想说爱你不容易，想说恨你更不容易。黄品源的这一首《狠不下心里的沧桑》，则包含着诸多温柔，来不及恨，不愿说恨，狠不下心去恨，这就是爱恋最后的温柔，这就是爱恋永远的悲情。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品源《狠不下心》。

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 许下你的模 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因为放不下，所以才有伤痛，这是抵挡不了的心痛，这是不能防备的刀锋，就是那个反复上演的伤情故事，却是不能不痛的伤痕。而那样恋恋不舍的辗转，却无非是世上又多了个伤心角色。如果说张学友的表达有什么不同，是因为他嗓音的颤动给你更深的感动，是因为他的泪水可以带出你的眼泪。一起来听张学友《心如刀割》。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一汽奔腾近日宣布，将于10月品牌战略会正式发布全新的数型车标，意在开启全新产品理念，重塑品牌活力。对于一汽奔腾而言，振兴路足且长。成联会的销量数据显示，2018年一至七月，一汽奔腾总销量不足50000辆，而苦苦支撑销售业绩的一汽奔腾 X40 近几月的销量也出现了滑铁卢，七月销量甚至跌至了1498辆，其他车型更为惨淡。车智网数据显示，一汽奔腾发动机系统投诉量最大，异响、抖动、熄火、无法启动、故障灯亮等故障问题相对集中，涉及几乎所有产品，其中也包括其销量支柱奔腾 X40。 目前出现熄火问题的奔腾 X40 车辆均为非互联版的车型，并不带有远程功能，由此可见，车主质疑手机远程功能并非是导致熄火的真正原因，是存在其合理性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今，一汽奔腾 B30、奔腾 B50 以及奔腾 X40 相关发动机质量问题投诉之和已经占到了总量的78%。尤其在发动机熄火问题的投诉中，奔腾 B30、B50 的故障现象与奔腾 X40 极为类似，均为车辆在行驶中突然熄火，再次招车无法启动问题，但车企并未对上述两款车型进行召回。车智网的后台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一汽奔腾的投诉解决率只有3%，在所有自主品牌中几乎垫底。这么低的数据也证明了一汽奔腾售后服务体系对产品销售的支撑力度不足，未来有增强空间。多管齐下，全面提升产品力和售后服务体系，为此换标后的一汽奔腾才有可能如愿迎来转机。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不会黑灯，不敢饮酒。

想总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深夜，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意，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之间的事，说来不止三言两语。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我曾经和大多数人一样，以为只要你有一个善良的初衷，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后果如何，你都是个理所应当的好人。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并不是这样。流言造成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你的敌人诋毁你，你的朋友转告你。流言本不会伤害到你，但朋友善意的提醒与转告却间接地造成了伤害。朋友在这里完美地诠释了低情商的善良是伤人的利器，好心办坏事的人杀伤力跟对手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以善良之名制造着无数恶人。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

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世上之所以有很多悲剧，是因为善良的人总有一种错觉，总想感化邪恶，结果邪恶没变好，却给自己带来了灾祸。无底线的善良，不仅是对恶的纵容，还是对自己的残忍。当你释放善良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不要让善良成为助长恶意的风箱，最终引火上身。每一份善良都应该被妥善安置，不应该随意泼洒。 真的死心，因为没有后路可以 没有让我眷恋的痕迹，没有一点余地再执意的伪装自己。把痴狂的心全部都放弃，这样的我才可以甘心安定。相爱的路从此可以走下去，可以为你割舍那段情，不再死心塌地，伤你又让自己哭泣。 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